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来到活力调频，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四，穿搭的环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在场的这么多的嘉宾。首先欢迎一下我的同事露露。 大家好，我是露露。 然后看完了我们两张不太鲜嫩的脸之后，请你们把镜头切向那边充满胶原蛋白的那个画面。来，欢迎一下三位上周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我介绍吧。你们的名字太难记了。 大家好，我是思妍。 大家好，我是佳熙。 大家好，我是小南。 哎，你们三个人保证，思妍啊，你把那个嘴离话筒再近一点。佳熙和小南都很棒，声音非常好。欢迎三位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什么今天直播间要有这样的中青年的传递？ 哎， 这样说合适吗？ 没关系，说老中青也可以。 因为我们聊一个话题是夏天，其实大家都会关注到的就是戏水的环节。然后其实对于男生可能不太在意，但是对于女生来说，戏水不重要，重要的是穿什么去戏水。 我觉得男生也应该很在意啊， 因为他们可以享受这样的视觉盛宴。 不是，我觉得现在男生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是吧？就是拼命要练出肌肉。 但是我们今天这位男嘉宾可能 看身材。 所以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说泳衣，如果你选对了，也许可以帮你修饰掉很多的身材上的小缺失、小缺陷，然后也可以让你在这个夏天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减肥，但是就可以直接去海边拍大片儿。怎么选是我们今天会教给大家的一些内容。那首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进入到潮流风向标，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都有哪些内容。我旁边这位露露是我们台的资深编辑，然后同时自己平时也会写一些什么小说呀，这种小剧本儿，对吧？ 对，比较文字工作者嘛。 嗯，有关注就是最近热播的一些偶像剧吗？ 《镇魂》。 还叫偶像 《镇魂》？ 镇魂， 对。 他们听懂哎， 白宇哥哥。 啊，我刚才问了什么？ 没关系， 是偶像剧吗？ 网剧。 我以为就大家都会有回答是什么扶摇啊之类的。 其实古装片比较难穿泳装啊。 新版《流星花园》现在在场的有几个人看过？ 没有， 没有， 你们连一眼都没看。 你不是问问老版的，还有我举手。 老板我看的 ， 新版大家都没有看，是不是？但是就算没有看，是不是大家也应该在各种公众号里面看到了很多吐槽文字？ 对对对， 我还试图说，以为你们至少中间有几个人至少看过一眼，到底有多么值得？ 我们传大的同学是很有品位的。 你称自己为传大同学，中国传媒大学。我也没有看新版的，因为老板实在太深入人心了。 对， 然后也是在新版即将要就是播出之前，所以把版权又重新更新了一遍，然后网络上就有了这样的片源可以去看。看老版的就看完简直太爱了。我大概是在4月份的时候出差的那一段时间里，有一趟15个小时的飞行，我在那个飞行上就没有睡觉， 看了15集， 看了15集。对，那这里我们给各位准备到的是《流星花园》各种版本的一个对比，有当时最经典的台湾版本的，也有日本的有韩国 的， 然后还有一起去看流星雨那个版本的，以及新版的，所以也给那些没有时间能够去顾及新版《流星花园》的一些细节的人，可以来看一看到底跟老版或者其他版本相比有哪些不一样之处。 道歉了吗？你有必要那么凶吗？你这个自以为是、穿着绿鳄鱼皮的菠萝头，仗着自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走到哪儿都那么嚣张，踩坏别人手机也不道歉，根本就是大混蛋。 有种， 你可以天天见到我，说不定下一次还会有人对你说你是猪。 啊！这么没有创意的人，趁早离我远一点。关于你是猪的这个想法，是典型的词汇缺乏症的表现。要我教你们吗？你是猪，可以延伸为你是野猪、豪猪、花猪、光猪、蠢猪、笨猪、乌克兰小乳猪、猪八戒。你是圈养杂食的懒惰生物体，你是星光灿烂下一只绝望而孤独的动物，是永远飞不上蓝天的蠢猪。 走开了！ 你干嘛？ 你以为是谁害我变成这个样子的？你这个大白痴！ 你这什么态度啊？我特意来叫你的。 我也没有求你。 你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那是因为大家都是蠢蛋。 你在说什么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完美的男人吗？ 完美？你这个样子叫完美？我讨厌你的愚蠢，讨厌你的死运，也讨厌你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你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我全部都讨厌。你就是那种心理测验里面最让人家讨厌的那一型。我讨厌你，讨厌你，最讨厌你！ 都是你的错。 辛苦的人根本就是社会蛀虫。 给我闭嘴。 只要你听话，我可以让你做我的女人。 啊？ 不管我在哪出现，你可以站在我身后1公尺的地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和我坐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并且立刻就能见到我。我一个星期可以来接你一次上学放学，上课的时候给你送好吃的零食跟饮料。你学业上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教你。你过生日，我们去全上海最好的餐厅吃饭。打游戏，我可以尽我所能的送你金币还有财宝。每年出去旅游一次，当然，手机坏了，立马就可以换新的。你应该感觉很开心吧？ 开心。你个头啊！ 我的意思是，我一定有机会，但待在我身边。 待在你身边？ 再说你是属于我的，我重新走在我后面。只要没有人在的时候，你要在我旁边也可以。怎么样？你也感到很高兴吗？ 是啊，我是觉得很高兴，因为这就证明了你已经被我打成白痴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你以为我真的会高兴吗？ 你为什么不高兴啊？我可以每个月给你10万，我可以给你一张白金卡，不限额度随你刷。每天有专车接送，我家的护肤品可以随你用。我可以给你豪华的生活，这世界上没有这钱买不到的东西。只要我高兴，我连白金卡都可以买给你。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 那你想怎么样？ 想怎么样？舔干净，不然你知道后果。哈哈哈 哈哈哈！想得美，你爸舔。 还是我来，还是我来。 不要这种人。 他爸爸是校董。 校董又怎么样？ 这可了不得了。 舔干净，舔干。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啊？我这么不尊重人！怎么办？我太替就是只在听但是没有看到画面的听众感到遗憾了。就这个集锦当中包含到了很多版本的流星花园，包括在最后的时候，这个版本是极限挑战里面孙红雷，然后他叫 林志玲， 对对对，突然想不起名，不是因为我嫉妒他，是因为他想不起来了。对，然后包括还有罗志祥他们演的一个就是恶搞版本的，但是光从听，其实大家会很容易的能够区别出最经典那个版本是其中的哪些段落。说实话，就是新版到现在就出现，从当时上播出之前，大家非常期待，万众瞩目，因为是柴智屏自己亲自导演的，以及据说预算也花了很多，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哇，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到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铺天盖地都是各种质疑和谩骂。其实我通过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比，是不难看出它和经典版本里面的一些差距的。就是经典那个版本，台湾那个版本，到现在咱们看，咱们现在 不觉得尴尬， 对，不尴尬， 就是情节还是比较 紧 凑，对，合理， 对。 但是现在这个新的版本看完以后，给大家一种为了要这样说而说的感觉， 对，包括其实老的版本当中，你看时隔已经10年了，其实当时的那些穿着。哎，是二十年了， 2000年左右出来的。 对，那个时候的穿着打扮，在现在看起来其实是有一些搞笑的，因为比如说紧身衣啊，再比如说杉菜那些就是大喇叭裤啊，然后低腰的卡胯的这些裤子，但是并不影响到你看他的那个剧情的那种进度， 就是也可以接受了，不觉得辣眼睛， 对， 还可以。 但是新版本当中，其实这个饰演 F4 这四个男孩时尚资源非常好，他们这四个人最近已经给 Louis Vuitton 拍摄了广告片儿，可以说这样的新人能够给这样的顶级品牌去拍广告片儿，在这个圈子行业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好像也并没有在电视剧当中看出有特别不一样的一些穿搭或者是时尚的 feel 传递给大家，甚至前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诟病 就是藤堂静学姐送给他的时候，矮子乐的那个僧偷袭， 是因为有他们有他们的宣传需要才送那样的鞋吗？ 大家以为是这样的，结果好多人 是单纯的， 结果好多 壳坏掉 了一下，扒了一下，那个鞋子是那种。就是网店上面30块可以买到那种盗版鞋、 啊、 不是正版鞋耶，对，这是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道具组就 道具组可能那两天正好就是资金周转 要一双鞋 OK 直接就可能下单比较快吧，今天点明天就到货的那种。好，这是我们拿流星花园那些这个不同版本在做一些对比。那接下来呢，其实对于沈月本人，也就是演山菜的这个新的女演员、很多人也都会质疑说她的各种方面啊是不是不太够格去演这个角色。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一段专访，对于沈月她的最近这个话题度的一个采访， 个人的回复， 她自己的回复非常大胆，她说我演得了山菜，你们就演不了。我们来听听看。 今天我来挑战心理问题20个，开始。 勇气去接了流星花园这部戏， 我觉得是制片人勇气来找到了我，谢谢柴姐。 是激动多一点还是担心被观众吐槽多一点？ 激动多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 遇到你们这台词， 我诅咒你们从明天开始每个人的手机信号都被外星人拦截，不能打电话，不能发微信，不能玩游戏，永远不能上网，一辈子没有手机可以用，走在路上踩到自己小车的狗吃屎，我是睡觉不能没有脸，就是把你们都能吃掉，鼻孔里的鼻毛一直长一长，长得全部都被动画面在一起分不开。 拍这段的时候有没有预感会被网友吐槽？ 我觉得我当时就是练习说那段台词说得很快，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现场有即兴发挥的台词吗？ 有即兴发挥的动作，就通常玩着玩着就打起来的那种。 现实生活中会喜欢四个男生的哪个类型？ 他们都很好，但是不要告诉他们，不要让他们骄傲。 如果他们四个站上学姐会救谁？ 他们自己站起来不就好了吗？而且我也不会游泳。 大家吐槽原来只有道明寺坐着，这样才能看到，给你个机会反击一下。 怎么了？你当苹果箱不存在吗？我站苹果箱上一样可以踢到他。 生活中遇到道明寺这种人，你会对他说什么？ 哼，长得还不错。 流星花园有多少场武戏？ 我也没有数过，到时候你们看的时候就知道。 拍吻剑说是你笑场多一点，还是道明寺多一点？ 我们都不太敢笑场，一笑场又要重拍，又要那个又尴尬一点。 叶林看了你的吻戏之后，觉得集体被戴了绿帽，有什么想安慰他们吗？ 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原谅我。 网友看了剧之后感受到了土味玛丽苏气息，你想说？ 我也是网友，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看到山菜的服装内心有吐槽过吗？ 有一两件衣服觉得像小学生秋衣一样。 第一次见面被 S 四当成工作人员，当时内心 OS 什么？ 好的，这就去给你们买咖啡。 见到关于自己正常的评论是吗？ 沈月这个人看起来会尬舞，其实就会那几个动作。 现在有去加强自己的舞技？ 有，我有经纪人就夸我跳舞最近有变厉害了。 有没有看到自己学生时期和同学合照被曝光？现在看到那张照片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觉得我们认识好多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啊。 对自己哪个五官这么满意？ 我其实会觉得我的眉毛太粗了，但是我妈说这个眉毛是会发财的眉毛。 最讨厌键盘侠拿着枪。 什么也不管，先骂了再说。 为什么在粉丝群里发帖圣诞图？ 是那天拍完戏之后，我下楼梯的时候就路过一个可以量身高的地方，然后我周围的人都在质疑我，说那我就去量一下了。然后量了之后说，那你赶紧拍照留下证据。我就发到粉丝群里面去给他们看，就是开玩笑嘛。 正常讲说你说英语，所以反击了他们。 我无所谓，真的，你们开心就好。 说三个想做的女生的优点。 可以抬头做人，站得比较稳，最萌身高差。 喜欢的男生理想身高是多少？ 比我高一点就好。我也想知道啊。 平时有研究过怎么穿鞋的比例好吗？ 我研究过怎么穿才能显示出我1:1的好身材。 平时最喜欢的穿着是什么样？ 1:1啊。 被何老师嫌弃的波点裤什么情况下可以扔掉？ 为什么要扔它？他做错了什么？ 选择长高5厘米还是和五月天合作？ 我哪有选择权啊？ 如果衍生主义绝美友谊题材的作品，会想和谁合作？ 陈都灵。请他们不要把我踢出去。 小号很久没更新了，是注册了别的小号吗？ 没有的事。 最想跟哪位女明星交换身体一天？ 我想有用吗？人家想吗？ 被不喜欢的男生告白你会怎么办？ 微笑拒绝啊。 如果对某个男生有好感，会用什么方式拉近距离？ 转发一下情侣。 走红毯的时候想放屁会怎么办？ 那也憋不住啊。 如果开吻戏对方也吃了大蒜你会怎么办？ 我也吃点别的什么吧。 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快乐源泉。 吐槽大会，池子和李诞。 最爱用谁的表情包？ 假笑男孩。 微信加的最大牌的艺人是谁？ 哇，我加了可多，什么九仙桥金城武啊，望京黄渤啊之类的。 然后这样被设置三天可见吗？ 我没有，我的哪天都可见。 你讨厌这种行为吗？ 我又不在意你生活过成什么样子。 方便看一下你的手机屏保吗？ 你看，就是我人缘还不错，总有人给我发信息。 帮忙给阿福提一个心理问题吧。 如果你们四个掉到水里，最希望我先救谁？ 有没有刷微博搜自己的习惯？有没有上过恶评？有没有因为键盘侠攻击哭过？有没有可能会因戏生情？ 目前没有。 从小到大追你的男生有没有超过五个？ 没有。 有没有被亲戚问过八卦？ 有。 有没有遇到台前幕后反差特别大的艺人？ 没有。 有没有拉入和你们不想合作的艺人？有没有和阿四组建微信群？ 有。 那你们群名叫什么？ 流星天团。 那有没有给他们四个起外号？ 没有吧。 以上问题有没有撒谎？ 没有。可以演酸菜，演酸菜， 可以， 可以。 其实看完专访，觉得就是她本人还蛮可爱的， 对， 就是个小女生嘛， 对，小女生。然后只不过是因为一下子出现的时候，她的曝光度太大了，然后大家都太万众期待于这个剧了，所以可能对于她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很多演员，他们一开始尝试角色就是一个很大的角色，就是有很多的曝光度，我觉得这个不是他受到关注和被批评的原因， 嗯， 有更多的明星他们接受住了当时的考验，比如说章子怡， 嗯， 然后他们会在今后的演艺生涯中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断的寻找下一个高度， 嗯， 那我们现在对这个小姑娘寄予希望吧，希望她下一步能够演得更好， 嗯， 但这一个流星雨在刚才我们几个人的聊天当中，我们是不是特别认可，起码她没有超过她前面的那些版本。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前面几版的流星花园她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印象都太深了， 嗯，很难被超越。 对， 这个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嗯， 就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翁美玲和 黄 日华的郭靖和黄蓉演得很好，深入人心，基本上就是大家对这两个人的角色的代表就会想到他们。 嗯， 后来朱茵也演过黄蓉， 嗯， 张智霖演过这个郭靖，他们没有被骂啊。对不对？可能比不上最经典的那一部，可是大家后来就贴出来说，看朱茵演的这个黄蓉很可爱啊！大家一看，哎，对啊，这个也很娇俏， 就是，演出了前者没有表现出来的一些特质。 可我觉得经典可能会被不停的翻拍。 对， 不是说有一部最好的在前面，后面的就都会被骂，不是这个逻辑。 嗯，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带着欣赏的眼光，期待着一部又一部新的老作品出现。 嗯， 但是你要怎么，我就不一定要去超越那个人，但可能你也要演出在这个新时代中新作品的要求。 嗯， 对，我觉得这都不是原因。 对，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有听友和网友在追新版流星花园，然后有想自己想要发表的意见和观点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据说这一版柴智屏是想要把结局放在里面的，因为之前那个版本是没有结局嘛， 是 看看是不是大家都会很期待这个结局会什么样子。 我就只想知道一件事，刚刚看那个片段，我自己是没有看这个连续剧，没有追剧。对， 嗯， 我就想问，刚才被打的那些人，他们后来报警了吗？ 太暴力了， 这简直是一个校园暴力片，而且现在看的肯定是年轻人多吧？ 对， 就是 其实当时老版的《流星花园》的时候，就是最火的时候，也被禁过一段时间， 哦， 也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感觉暴力的镜头，但是跟这个比起来，好像不算什么耶。 这打的也太狠了， 而且眼神很真啊，就打人的时候真的很狠。好啊，流星花园的话题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潮流风向标当中，我们要说一个跟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讲到比基尼这个事情。我前段时间刷那个公众号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给猫猫穿的比基尼，然后是一开始有铲屎官，然后脑洞大开，觉得说要给自己家的猫猫去穿这样的泳衣， 嗯， 让它也可以跟自己一样去海边晒太阳。然后结果大家就会觉得说，不可能诞生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的。 猫猫比基尼， 对，一开始是用画的，就是一个想法，你看涂在这里，很可爱吧？对。然后呢，就开始有人 P 图。给自己家猫 P 上去， 这不是猫猫真的穿上了， 不是真的穿， 嗯， 就是 P 图而已。结果 猫很不情愿的样子， 结果真的有猫穿上了，就是这样的，当当当当，手很巧，对不对？ 哎，真的做出来了。 对，所以既然连猫都有自己的专属比基尼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夏天的时候给自己选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泳衣，然后不仅可以去掩盖掉自己身材的一些缺陷， 嗯， 甚至可以跟沙滩上那些身材很棒的女生们一起拍大片呢？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说怎么来选，根据自己的身材特点来选对泳衣。也希望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随时加入我们的直播。稍后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点31分，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团，首先欢迎露露。 大家好，我是露露。 大家好，我是思妍。 大家好，我是嘉熙。 大家好，我是小南。 哎，终于要聊大家最感兴趣的泳衣的选题了。我今天一之前刚才私下还在跟露露说，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把实物的泳衣带过来，然后现场换一下妆。后来，哎呀，算了，大家都在下班路上开车挺不容易的，也不要太分心，对不对？但是至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选择泳衣的时候，怎么去特别合理的去避开一些自己身材的一些缺陷，扬长避短。就不用太愁说别人都可以穿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衣服，我穿不了，我是不是就不能去海边？当然不是，想要亲水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愿望和想法。在正式开始聊泳衣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泳衣的历史。就是你们还记不记得，大概露露肯定记得， 哎， 20年前的那些港姐们，她们在选美比赛上面， 对 要穿泳衣这样的一些环节。 对， 然后你其实现在再去翻开那些照片来看的时候，你发现时髦度完全不是现在， 就是一直都很时髦，他们一直是时髦前列， 就是完全不违和。现在看起来， 对， 其实泳衣这个东西，它是在起源于20世纪初，在1990年之后，那个时候的泳装雏形其实就是连衣短裙，就是和生活装的差别不是特别的大。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哎，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有一张，你看，这是刚刚开始的泳装的样子，就有点像现在一些海军风的连衣裙， 对， 只不过就是长度要比日常生活中穿的裙子稍微短一些。然后真正专业的泳装是出现在1909年前后，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了连衣裤式的泳装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种图片也很熟悉吧？ 嗯，现在也还有人在穿呢。 就它紧身度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它的这个腿部的这个长度就很尴尬的卡在了大腿的中间， 最显胖的位置。 对，然后又是背心似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美感。那最古老的一个泳装品牌叫 Jantzen 是创立于1916年的。他们家泳衣的发展史通过这样一张图就可以了解到，在最早1920年的时候，就是刚刚图片上看到那种，然后1928年感觉稍微多了一些设计感了，在1948年的时候，哎，你觉得好像对身材是有一些修饰作用了。再到1990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模特发生了变化，怎么感觉越来越纤长，一直到现在整个就有一些，你看有露背的这样的一些设置。这是最早的一个泳装品牌，一直到1946年，有一个法国人他设计的泳衣呢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就是比基尼了。比基尼本来是太平洋的一座环礁，是一个堡礁的名字，一个小岛的名字。美国人曾经在那儿做过一些实验，法国人就顺带借了这样一个名字来命名最新款的泳衣，也就是最初的比基尼的样子， 就是现在的样子啊， 就是现在的样子。对，现在 没有办法删减了。 现在依然很少有人敢挑战这样类型的比基尼，特别挑身材， 国内还是少一些。 对，你没有穿过这样类型的吗？ 我没有自知之明。 小南呢？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属你这手啊，你有敢尝试过吗？ 还没有尝试过。 就是新款的比基尼会把就是胸部、腰部和臀部都暴露在外，这样的设计其实在当时很超前了嘛。就但是当时并没有人太多人去关注这样的款式，因为太暴露了。一直到二战之后，逐渐在海滩上就盛行它来了。在地中海沿岸其实当时是允许穿比基尼的，但是在太平洋沿岸却下了禁止令，就是不让穿这样的比基尼的。好，讲解完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刚才所说的那些20年前的大美女们她们穿泳衣的一些照片。首先我先放出照片，然后你们来说名字好不好？ 好的 好的。 你看，没有人 注 来， 突然安静吧。我刚才还信心满满跟我说好的，这个是，哎呦，他的名字叫李一红， 李以红，啊、李。 好，我们换下一张，下一张你名字可以认识，太尴尬了。这是谁？右边那个是谁？穿绿泳衣的是谁？ 李嘉欣吗？ 对， 嘉欣。 对， 那左边呢？ 对，哎，左边是。这李嘉欣就好了， 李嘉欣 只要在意李嘉欣就好了。 他们这应该也是 左边的 几十年前， 好惨。 就是哎，李嘉欣和就是这两个小姐姐穿的这种泳衣，到现在也依然是挑战难度很大的衣服。就是你看出他们俩就是少女时代的身材，就不是说干瘦干瘦的，不是瘦到完全没有肉，但是是很匀称，就刚刚好，不该有赘肉的地方，像小腹完全没有。 那其实 然后像胳膊其实也完全没有， 无形之中又把标准提高了一层。 所以这样泳衣也很难驾驭。然后再下一个，看侧脸一眼认不出来吗？ 看不太清楚。 林青霞啊，这是林青霞，就是她也是穿的比基尼。然后就是其实像这种比基尼一般都不会有高腰的，但是现在有一种分体的，就是高腰的那种， 嗯， 所谓叫做可以简单称之为比基尼，但其实不是完全的严格意义上 比基尼。它是会包住胃， 对， 有的小姑娘她的胃可能会 有小肚腩，对对对。但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比基尼都是低腰款式的，所以对你的中段的这个身材要求还是很高的。接下来这个，你们总该认识了吧？真的假的？你们不都是 黎姿吗？ 不是黎姿啊，郭可盈啊。 郭可盈 啊，是看不出来了吗？ 看不出来了 啊，主要可能是角度的问题。像这种拼接材质，然后颜色也是拼接的这样的泳衣，其实现在看来就是很超前的。 嗯， 它这个质地好像也很超前， 是那种 PVC 的感觉。 对， 然后是今年最大的流行元素，现在拿来穿也完全没有问题。这样的一种连体的款式，对，在中部是可以去收紧你的小腹的， 嗯， 然后可以让你的小腹显得更平坦一些， 嗯， 然后这个胸部的这个位置有一些遮挡，这个 哦，好风情啊， 对不对？就很美。所以现在依然去翻看一些老杂志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时尚的这些泳衣呢，现在拿来穿顶多多了一些复古的感觉，但并没有什么违和。 而且复古的元素这两年还是挺流行的。 对， 然后昨天我在看这些泳衣的时候还专门发现了一个帖子，就叫70年代的复古风。 你们日常生活当中会大概选择什么样的泳衣的类型？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同学们先来。 我个人是对于复古风是比较感兴趣的，会比较喜欢那种露背式的、挂脖式的那种，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可能在细节上会有一些比较精致的细节，褶皱啊，或者是一些露肤度， 就是 暴露的情况。 对，你是认为说，就是既然穿了泳衣，就要有一种健康的那种，皮肤的裸露的程度在的是吗？ 我觉得女性的身体它应该是一个很美的，它是一件艺术品，首先要自己爱它，然后才会可以展现出它的美丽。 嗯， 所以说实话，我在选择泳衣的时候，更多的是看它对不对我胃口。修饰身材的话，身材很完美啊。 大家赶紧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光改青年计划，来看一看我们身材很完美的女嘉宾。这是思妍。小南呢？ 我是就是我一个是喜欢穿就是分身的那种，然后但是他那个下身我很喜欢穿那种高腰的，就是因为感觉稍微能遮一下肚子上的肉。然后还有一款就是我很喜欢穿就是连体但是腰上有镂空的那种。对，就是连体 适度的裸露一下。 对对对对对。 露露， 哎，不用问男生吗？ 我一会儿再问。你说完以后啊，因为有一个背景知识是，露露其实很爱去海边玩。 对 对，很喜欢去海滩， 就是喜欢去旅行嘛。所以我的答案是有分成两个的，锻炼穿和旅游穿。 锻炼穿和旅游穿， 就是去健身房， 平时会去 游泳的时候，对，那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啊，然后或者健身房里也会碰到一些朋友，那多少是有一点相对保守的这个环境吧，就是那就会穿连身的深色的游泳衣，比如说我的就是藏青色 黑色，然后就都是比较就像大家看到运动员穿的那种对对对，循规蹈矩的那种款式， 就相对专业一些的。 对，就没有那么多花哨，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其实健身房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就是和海滩啊和景点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过于花哨的话，一个是自己的练习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拍照穿的泳装，就我今天就是去海滩上拍照的，那可能它游起泳来会比较啰嗦，然后那我就会选择更好的能够锻炼的这种游泳衣，连身的来穿，对，穿上以后就可以融入到这个健身的大环境当中， 就是让别人也看出来你是真的是来练习的，而不是来晒身材的。 我觉得到健身房穿一个很夸张的款式也是一种失礼，但是到了海滩，你穿那个就是在网上大家看起那个大妈穿的那种，只有脸露出来， 脸 像什么？对，我觉得那个也很失礼，对不起这个蓝天白云和海滩。 但是如果你是去海边去冲浪什么的，是有技术含量的，然后必须对你的对服装是有要求的话，那你还是要从安全考虑。 对，那样的游泳衣我也有，就是长袖长裤，那你就很难穿脱，就是拉链。 那你是一个很会游泳的人吧？ 我 之前没有跟你聊过这个问题。 我不， 你装备很齐全。 我算是游客里面游的比较。好的，就是经常有就到了一个海滩，然后就可能女生之间会有这种心情哈，同学们可能有，就是先扫一遍有没有跟自己能够 PK 的人， 然后 盯住他。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哦是吗？ 我也不会游泳， 真的， 我也不会游。 其实这样的，我小时候会，我小时候还专门学过游泳，是那种可以自由泳，游20米、50米。忘了， 可不游，不会的，不会的。你下次 真的，我真的忘了。我现在真的，因为我后来又去潜过几次水，就是先是去浮潜，然后后来我又有了 AW 的证书，就是潜水的那个证书。但是我依然不会游泳，我到现在还不会。就到现在为止，我带着孩子每周会去固定陪他去上亲子游泳课的时候，我也依然不会游。就是我很害怕，就是水把我的脸整个遮住那种状态， 可能心态问题。 是吧？ 对， 就是怂了。现在我刚想说，就是大家女生很多去到海边，其实更多的没有人想游泳。你是怎么？ 这个时候我就很开心。 对，你是怎么样能够在海边？女生们都想去拍照，并没有想游泳的这个状态下，从他们的外表就能够锁定说哪个人在泳技上是我的 对手。不是，你误会了，就是这个人在外貌上是我的对手。然后。在他拍照的时候我也拍照啊，然后等到下一项技能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大家拍完照了，我游出去100米你追上来啊。注意只游了100米。 在大海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游100米已经非常， 就是我就很享受大家拍完照以后我游出去了以后站到深一点的那个水里面或者游泳池或者海里面，然后在岸上看他们那个样子。 你们来，就是追我。 哎，你不要只拍完照就走啊。是很讨厌。 对于我们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来说，真的是望洋兴叹。哎，你刚才讲到说，就是在游泳池里面，就是去练习的时候，选择那种相对专业的泳衣的时候， 朴实一点的。 对，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话题，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上一届奥运会的时候，不是火了一个女 傅园慧， 对傅园慧，她在接受采访的那一次，就是崩自己 勒了一下。 谈到自己啊，他的表情不是非常的痛苦。当时其实是激起很多人对于专业游泳运动员的泳衣的一个兴趣的，好多人就想去探索一下这个专业的泳衣到底有多勒。因为你们看到就是专业的女游泳运动员会被勒到就是完全看不出第二性特征的，就从外貌上面，就你 要减少阻力嘛， 对，都是因为要减少阻力。然后就真的有人去评测了专业的泳衣 怎么样，他们坐在轮椅上写下了这段话。 因为我没有带素材来，但是我可以口述一下那个过程。就是做这个评测的人是几个外国人，然后身材就是从瘦中等到胖都有，然后有人就是男生拿到那个泳裤直接就只套到了胳膊上， 就这么紧。 对，就特别紧。然后还有女性的评测员就是根本拉不上去，就是穿这一件泳衣是需要你费很大很大的力气的。 他们去训练的话穿泳衣都是要有 专门的人帮忙 协助他的，对，因为你自己一己之力根本就帮不上。我突然就想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普通女生都很流行的那种压力袜，你们记不记得 啊？瘦腿的那个， 对不对？就是传说中商家这个广告宣传的时候说是可以帮助什么防止性白血症之类，当然这个我们不做评价哈。 就是分什么80D、100D、200D、500D 各种。你想，如果它前面的数字越高，你在穿的时候就会越费劲。 就想把腿压得细一点呗， 就是挤你那个肉， 锻炼锻炼不就好了喽？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去游泳房，就是去健身房穿的这种泳衣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那种很专业的泳衣， 没有也没有，就其实也都是商场里面比较常见的对款式，就没有选择特别鲜艳的颜色，没有选择特别夸张的图案，然后也没有选择很多像刚刚同学们说什么镂空啊、 褶皱啊， 哎，对对对，就没有人看你嘛，你就好好的游就好了。 那你在海边选择什么款式吗？ 海边我就是基本上每次旅游带的比基尼都不一样，就每次觉得是自己旅行的一个附加的犒赏，然后那我们就再去买一件泳衣吧。所以每次到海边都不太一样的比基尼。开始我也买过分身的这种像裙，就上半身是一件像小背心一样，然后下半身是裙子，但那个颜色就很鲜亮，就上半身是粉红色，下半身是黄色，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渐变的，就是慢慢从粉红色变成黄色。这个就去拍照啊，先以拍照为主，然后就不怎么认真锻炼游泳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蓝色豹纹比基尼。对，就是蓝颜色，但是蓝颜色，对对对，那个很好看，那个是两面的，就是翻过来这边是条纹， 是 然后另外一边，对对对对对，两面都可以穿， 很实用， 裤子和上衣都是能够两面翻的，一边是条纹，一边是豹纹，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件，还有一个就是素色的，就是红色的比基尼，大概 一般大家去海边就会选一些比较鲜亮的颜色，因为这样拍照拍起来会很好看， 对，而且就是在海里面游泳的时候，也很醒目，而且就是你自己很享受，就是和阳光，和这个大海，大家都很热情，就因为大家到景区到了这种海边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感觉像一只美人鱼。 选泳衣的时候，女生基本上就不会考虑到自己肤色是不是衬肤色这个话题了， 对， 就是怎么鲜亮，怎么 其实晒两天都一样， 符合对自己的心情怎么选了， 对对。 女生都分享了自己目前，你们都分享了自己目前拥有的泳衣的款式啊，我们来问问男生，你从男士角度，你会更喜欢看女生穿什么样款式的泳衣？ 我觉得从男生角度来说的话，更喜欢那种就是比基尼。 确实是比基尼， 对，我觉得会的。 比基尼吗？ 对，因为那种连体的给男生，就是绝大部分男生感觉，其实就是感觉像刚才说的练游泳的那种才会穿那种连体的。对， 但是连体其实有很多款式的区别，比如说带荷叶边啊，带蕾丝，它的材质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然后也有吊带的，也有背心的，也有高领的，有 V 领的，有挂脖的，有斜肩的，有单肩的，很多 直男看不见，直男看不见， 在你们男生少一点， 就是男生眼中只有连体和分体的区别，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网上有一张图你看到了吗？就是一个女孩子说，我今天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裙子，就发给她的闺蜜看，就上面是有褶皱的，然后这里是有花边，中间还有一条腰带，然后就特别精美的一件粉红色裙子，然后闺蜜说，在你男朋友眼中是这样的，就是上下两个梯形，就粉红色梯形中间一条黑色的带子，然后每次我们打扮特别漂亮的时候，觉得看到这张图觉得好绝望， 对呀、啊，所以什么女为悦己者容，根本就是女为自己容、啊、 对，自己高兴就好。 对，但是、那我们今天依然也是要分享怎么来选这个事情的，虽然在男生眼中可能看起来都一样，那你有跟你的，因为我你上期节目有隆重介绍过自己的女朋友的事情吗？ 这就改吗？对，不改啊。 你有跟女朋友一起去过海边吗？ 去过。 那你有帮她就是参谋一下，就是去之前选什么样的泳衣？ 参谋过， 他或者还是没有给你这个机会。 参谋， 我们两个。 但是他的泳衣都是比基尼款。 啊， 年轻真好。 那请你说一下都有哪些款式？ 不能说吧，回去跪搓一把。 要是让我说的话，我也就记得颜色。对，直接的颜色。 啊，直接都不太。就比较鲜亮的颜色，还比较暗的颜色。 对， 暗的 鲜亮颜色。 鲜亮的。 嗯， 其实那个深色也是有奇效，就是如果这个身材很好，然后肤色也很匀称的话，不一定非要白，我觉得黑的也 对， 就偏小麦色， 对， 穿黑色的比基尼效果很好的，对，或者打着大的话穿白色比基尼、我在沙滩上看到过，对对对，我在沙滩上看，哇、好漂亮，就我们绝对不敢穿的颜色，然后他们穿着我觉得很美，就我觉得 自信的女孩子真的就是很给大家，就是我很有魅力这样。 而且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有多瘦或者身材有多好，就这个事情就是你一个自信和一种阳光的状态。本来去海边就是一种休闲度假嘛，去享受和大自然的近距离的接触。 对， 接下来我给各位一个小功课，你们要好好的去，或者叫反思，或者叫琢磨一下自己在身材上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有什么样的长处，有什么样的短处，你们希望把自己身材部分的哪一部分去掩盖掉或者去遮盖掉，哪一部分想要去把它突出一些。我们稍后在下一个小时回来以后，我们就回来说针对不一样身材的女生怎么来选择泳衣的款式，这样就会比较有针对性，好不好？然后在我们各种分析的过程当中，也欢迎佳熙随时从你男生的角度来说一说这些款式在你眼里看起来像什么， 好吗？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教大家怎么选泳衣，可以不用减肥，直接去海边。海边除了美景、美人儿，还有照片之外呢，其实音乐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个 MV， 会看到和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大神级的人物来做的一个串烧。大家也可以练一练自己的耳力，从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多少你熟悉的音乐的名字。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Driving slow on Sunday morning. I never wanna leave. No, it's hard to remember people we used to be, like we used to do. You're not here next to me. I'm the one call away. All of my change I've spent on you. Superman's got nothing on me.Just wanna turn on you tonight. You don't want my heart. You alive. Animals, animals like animals. You just wanna turn on me. How you feel love? You're just shaking on everything.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So I cross my heart and I hope to die. How long has this been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对你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下午的六点钟，潮流梦工厂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露露。 大家好，我是思妍。 大家好，我是嘉熙。 大家好，我是小南。 今天这么多人一起坐在这里，就纸上谈兵，因为没有办法，怕你们开车路上太分心，不能展示给你们看。但是我们有很多图片可以分享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天怎么样选泳衣，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材做一个扬长避短。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刚才广告间隙给你们的一个任务，不知道你们思考怎么样了，就是自己的身材认为说觉得还有哪些不足，但是有哪些地方又是很满意的，可以先来说一下。小南看着思妍，思妍看着嘉熙呢，就觉得哎，看好戏的时候来了。 怎么讲？ 我来吧，我来吧。 露露先来。 对对对，让妹妹们再考虑一下。就是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中间一段比较胖。满意的地方是整体还不算胖。 啊，也很匀称。 对，然后腿比较细。 我要爆料， 不要， 很有料， 没有啦， 对，就是属于是那种身材匀称型的，但是属于 还是肉比较多， 但是看不出来，它属于那种比较藏肉的类型。如果想要把中间的，所以你就很适合把腿露出来，因为你的腿是很显细的。 所以其实我不太适合穿比基尼，对不对？ 其实如果可以避开的，但是开心就好， 对， 开心就好。所以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分体式的，但是高腰的分体式的，我可以找一些图片给你，是可以。其实那种类型的衣服是特别适合把小肚腩藏住的，因为很多女生她不是说中段有多少肉，而是因为就是小肚子这边跟平时的饮食习惯或者是作息习惯有关系，所以会没有那么的平坦，而且很少有人能像模特那样 六块腹肌， 什么六块腹肌，连平坦都不见得能做得到。像这种类型的分体的泳衣， 来看看。 也像左边这个，它既可以满足你对于比基尼的想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很巧妙的把我们尤其是亚洲人梨形身材当中肉最多的那一块给挡起来， 就是一个比较高腰的裤子。 对 对， 然后就是穿成露胃装。其实像这样的衣服日常生活当中，只要这个裤子下摆稍微长一点点，就是出街穿也没有什么问题。而这种衣服就很适合搭一个外搭，然后去拍一些很飘逸的照片。然后像右边这种呢，它是连体的，但是在中段的部分有很多的装饰，有这样的一些装饰，或者是褶皱，或者是这种 镂空， 对，镂空，对，然后以及可以有一些，我就不太建议荷叶边， 这个起到修饰线条作用。 对，它会有一个修饰，因为它本身它这种镂空就带一个曲线，双曲线，它就会从视觉上让人觉得你的腰就是那个曲线的那个位置。 对 对，这是在视觉上会有一种假象的，这是就很适合露露来穿。而且露露因为你腿长啊，不是腿细，但是呢个头其实算是娇小型的， 对， 所以你特别适合穿高开叉的。 Okay. 就是 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两边往上提一点。 对对对，就是蜡笔小新里面蜡笔小新本人最喜欢看的， 是蜡笔小新那个吗？ 就是身材较好的女生，如果想让自己看上去腿更长一些的话，就很适合穿这样一些类型的。哎，这个图片，对，就很适合穿这样类型的泳衣。 就是往上提，这样显得腿更长一些。 对，这样就是从腰开始，肚脐开始往下全是腿。 而且我觉得蛮心机的，因为它领口开的也很大。 对， 所以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也会放在上面。 对。 但是这样就是比较单薄一些泳衣，不太适合像露露这种很有料的女生，就不太安全。对，露露她用这样子 光， 对对对，因为你到了水里面，它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有些浮力压力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风险。 如果真的游泳的话，就是还是会 有 局限性。哎，就是拍照是拍照，运动是运动，我们还是要分开。 女生真的很辛苦，去海边，别人都是男生可能就拿一双拖鞋，然后就够了，好几个一个墨镜，女生那个包里面好多东西。我一会儿拍照的时候穿这个，然后还有外搭，然后拖鞋要配什么样子， 还有丝巾有没有？ 对，不是，我一会儿 刚下水想要过把游泳瘾的话，我还得换一张。这是露露的小烦恼。那你们两位呢？有思考好吗？考虑好了吗？ 我吧，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沙漏型身材。 等会儿想一下，就中间段其实是瘦的， 对，中间段是有曲线的，但是我的臀部和肩部会比较宽，然后所以一般的话上面要不然会选择一个带有荷叶边装饰的，能遮一下我的麒麟臂。 哦，你的意思是你的胳膊有点粗？ 对，然后呢下面可能， 但是其实你的肩本身并不宽， 对，所以就要有一点荷叶边，还很可爱啊，男生都很喜欢啊。 问一下男生，佳琪喜欢吗？ 问了一下， 看不到。佳琪，跟你讲讲荷叶边是什么？ 荷叶边是什么？ 刚才在想，哎，褶皱是什么东西？ 就是窗帘那个花边。其实如果你对自己的肩部，就如果说这个肩偏肉偏圆，然后呢，以及这个大胳膊这边稍微有点赘肉的话，你是可以选择像图片当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图片就是死活点不开了。你可以选择图片当中这右边的这种，它其实是一个宽的这种肩带， 会有一点点像那个一字肩往下面一点。 对，但它并没有把你的肩露出来，因为一字肩其实是适合锁骨，包括肩要稍微偏尖一些，消瘦一点的人穿才会好看。如果你的肩头整个这个肩胛骨这个地方 比较圆润 的话，其实不适合穿一字肩，因为你露出来那个部分正好是你的缺陷。所以像刚才那种宽肩的部位，它正好可以挡住你肉多的地方，然后大胳膊它也不会完全挡住，而是挡住最粗的那一段，然后它又是一个深V领呢，就可以把你的视觉从视觉上面去 拉长 一些，所以你们反而要拒绝那种什么细肩带的呀，还有就是领子比较高的圆领，然后整个 对那样会显得很粗壮。 对，所以你自己在选的时候有中枪吗？ 没有，因为这方面还是挺注意的。然后有一个很满意，就是像它整个肩部是包住的，然后它是一个我刚才说的那种细薄的，然后后面露背，有点复古风 啊。但其实这样把胳膊露出来没有关系吗？那样其实还 OK 是吗？ 没有，就感觉很像70年代那种挂历女郎。 其实 很棒。 其实有的时候在海边也可以选择一些长袖款的泳衣。也还挺出其不意的，因为当别人都在穿相对要暴露的多一点的泳衣的时候，你选择了一个长袖款的时候， 防晒 还是防晒霜， 对， 你看像这种它其实并不是说完全遮住了，而是说它是在比基尼的基础上面外面加了一个外搭，而这个外搭是半透明纱质的，你下面依然可以是对比基尼的夏装，但是上装当中是有一些这种一字肩，然后并且是有长袖这样的设计的，也很适合手臂觉得不够满意的女生来遮 挡一下。这样的衣服我爸应该会很喜欢我穿。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爸爸都会比较介意这个事情。 哎，有没有看到那个姜文俊在网上跟他女儿互动？就是他跟同学一起拍照，然后一个男同学把手搭在他肩膀上，然后他爸说那个人是谁？为什么搭你肩膀？然后网友说这位同学你是快跑吧，小李快当吧。然后就这个事情红了以后，就是这个爸爸就多次来跟他的女儿说，你又穿成这样，要又穿成这样吗？什么什么，就是然后我同学的店开业，什么朋友的店开业，就穿了一个只是露腰装，上半身是很好的衣服，然后下半身是长裤。 姜文俊的女儿在教什么来着？就是 姜曼婷 那种瘦 只露了一点点肚子这一小圈，然后姜文俊又穿成这样吗？ 就在朋友圈里，爸爸绝对是会注意你的各种穿搭。有一回我穿了一个吊带，然后爸说，哇，你为什么要穿着睡衣就出来，赶紧给我换掉。 对，然后对，然后那个露肩装，然后在家里晾的时候，他想给你缝起来。对， 就这么粗糙的爸爸想要用针线给你缝起来， 想要给你缝起来。 对，那像你今天穿的这种露肩的衣服，爸爸看来是 OK 的吗？ 这个还 可以，这个在你的培养下就还算可以。 对， 是是 还可以。 就反正我爸爸也是经常这样，就会说你冷不冷？我说他冷，对，这样我说这样不行，你这样会着凉。 对，我去海边的时候，我也是，我前面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好，等一下我就要发比基尼，然后我爸妈在后面回说你差不多点就行了。 既然说到父母会担心就是女儿出去露太多这个问题，我突然想问佳熙，我们直播间唯一一位男生，你作为一个有女朋友的男生，你会很介意自己的女朋友在公众场合穿的不太多吗？ 其实我不介意了。我觉得 展示自己身材是个好事嘛，而且穿出来之后大家一看到，哇好漂亮，身材好棒，那肯定也是 你超有面子的。 对， 就当别人夸你女朋友的时候，你就顺势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就是 又小李飞刀了。 所以女朋友身材很好了， 很棒。 还好， 哎，你刚刚迟疑的那一秒，你被我尽收眼底了。女朋友有在看节目吗？ 可能在看 啊，求生欲很强了，可以说。 反正我觉得这样很好，年轻人现在的心态就都很健康， 对对对， 大家就很欣赏美，我觉得这样很棒。 对，因为其实你要看去什么场合，就像刚刚露露所说的，就如果你真的是去海边，就是为了去海边的，那你如果还要求女朋友穿一个长袖长裤的潜水服的话， 脸基尼， 那我觉得是有点过分。那你不是也光着膀子吗？ 对， 对不对？ 我觉得这年轻人当中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争执吧，应该大家都是会，好啊好啊，我们开心的一起去玩啊。 很少， 我在有一次在海岛的游船上，大家知道有的游船开到那个海中间，然后这边海水比较好，就会允许游客下去游泳，然后我们就扑通扑通跳下去，然后等我回到船上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结束，还可以再继续下去，但我就中间回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中国的阿姨来问我，她其实穿的是比基尼，但她外面又裹了好几层，就可能比基尼配的有那个纱，就是一层一个外套，薄外套，然后她自己又把游轮上发的那个毛巾再裹起来，就可能觉得很害羞。然后等我上去，我就特别高兴，就湿漉漉的爬回船上，然后坐在他旁边，他就说好玩吗？我说阿姨你下去吧。我说来都来了， 是 谁 鼓励老年人？ 对啊对啊，就是 放飞自我。 中年阿姨了，也没有，也没有， 年 出去玩嘛。对对对，也不是老年，就是我觉得就可能中国人有的传统的阿姨他们比较保守，但是他们已经， 可是他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已经买了比基尼，这已经是一个好现象了。 下去啊，试试啊，很棒的，水里面很好玩，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时候，那为什么他不下去？我们想一想，他也许就是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或者他觉得穿太少了不好意思。但我想，随着我们就像类似今天那样的节目越来越多，给大家从技术上、心态上都跟大家聊聊天，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业当中。 当然，这样以后可以 PK 的对象就越来越多， 就可以赢更多人。 思妍说了自己想要去遮盖了一些身材的小缺陷吧，那小南呢，你自己有什么总结？ 我觉得就是我从我来说嘛，就是我感觉我的上身还是比较瘦的， 对， 然后但是我的大腿和臀部，对，肉就是赘肉非常的多， 只是相对你的身材来讲。好吧， 自己 要求太苛刻了。 然后 对对， 所以说我爱穿那种就是可以上面是露肩呀或者是吊带的那种，但是下面就我会选择高腰，或者是然后下面是那种小裙子，然后有一点 稍微遮挡 住 小裙子，应该很合适， 对 对 对， 很可爱。 其实像这种，就如果你过了想要去展示可爱的阶段的话，你也可以选这种就是偏复古的这种小平角 啊。 它那个平角不是刚才就是泳衣刚刚诞生的时候那种平角裤，而是它刚刚 是提了 遮住了一点点的臀部的位置，就把那个大腿根部，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穿 oversize 那种大的 T 恤，然后下半身失踪的 收起来， 对对对， 这个很好看。 这样其实是可以有一些遮盖作用，而且像这种挂脖的或者是抹胸款式，像你这种上半身瘦的女孩子就完全可以展露无遗，就可以把这个特点就可以 这三件都很好看，图片 是其实还有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就是自己如果不是属于丰满类型的女生，能不能穿比基尼？因为就觉得说，哎，是不是不太好选择？所以 就 是 淘宝上有热门搜索， 对， 就是 所谓小胸妹子怎么来穿搭自己的泳衣。其实他们才是很有资格去选择在胸部有一些纷繁复杂设计的这样的款式的，比如说蕾丝边啊， 先来三层外边 啊， 三层，有的嘛，有的嘛， 对对，是有的，是有的，就是可能三层，我觉得递进的话稍微挡点位也会很好看， 流苏款啊， 对对对，然后包括也很讨厌。变相在炫耀自己的身材。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种图示当中的这种带蕾丝边的，包括像胸前可以系绳的，都是有膨胀效果的，所以其实很适合没有那么丰满的女生来穿。然后包括像这种叫 吊带或者是挂钩式的、这种三角式的这种比基尼、其实不太适合特别丰满的女孩子来穿， 会容易很容易走光吧， 走光 的。 但其实如果没有那么丰满的女孩子穿这样类型的比基尼，反而会让人觉得你是那种健康的，然后就是时尚范儿那种类型、 野性， 对对对，这很适合那种很酷的女孩子来穿，然后又没有那么丰满，然后包括像这种泳衣也很适合没有那么丰满的女孩子、它其实有一些 像个小背心， 对，它其实有一些聚拢的效果、然后中间可以有一些镂空啊这样的设计，其实就会显得整个比例还挺不错的。这是给一些对自己这个丰满程度没有那么满意的女孩子一些小建议。 反正我觉得所有女孩子，你就像小南，我俩刚才来的地铁上还在讲、我说你都这么瘦了，她还在说自己的胯宽屁股大，就无论身材再好的女生，她还是会觉得自己有缺陷。每一个身材的女生都会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放平心态。 对， 其实 很多女生就都普遍的说，哎呀，我哪哪哪不好。 对， 女孩子都会用说，哎呀，我最近又胖了，我真的现在不太好，作为一个礼貌的打招呼的方式。 所以佳琪作为男朋友以后要多给女朋友一些心灵上的爱护和支持， 好的， 要多鼓励他买泳衣和比基尼。 我觉得这个是有那个性别心态吧。就是国外我看过一个他们做的调查，就是一个女孩子先拍她，只有她一个人，她自己说我对自己哪里哪里不满意，然后我给自己打多少分，然后再把她的朋友们叫来，然后让他们给这个女孩子打分，最后就是所有女孩子给自己打的分都特别低，她的朋友们就比如她给自己打60分，但她的朋友给她打80分，就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在自我降低，然后大家就说，就是最后这个得出来结论就是鼓励女生不要那么自我贬低，其实你很棒，就你周围的人都给你打很高的分，就是混认识 在别人眼里其实都是你 对，然后 很可爱的 女孩子可能说我腰很粗啊，我手臂很粗啊，然后跟他打分的其他人说没注意啊。就他很可爱、 所以问一下佳琪啊，就是你会注意到说，你比如说你就现在现场看啊，我们四个人今天穿这样衣服，你会觉得说我们四个人身材会有哪些缺陷，大胆说，直白的说。 其实不会， 不，你现在就一个一个点评，不要在轮流为难说。你现在一个一个说，从你身边小南开始说起。你觉得小南优缺点，就身材的优缺点在哪里？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小南身材还挺好的，就不像他说的肉多或者怎么样。 小南一看就是一个纤细的姑娘。 对， 就在你眼里，她是一个瘦小的姑娘吗？还是什么样？ 我觉得瘦还挺瘦的，但是小不 小。 那思妍呢？ 思妍像刚才说的自己 夸我 沙漏型的身材，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沙漏了， 也没有那么沙漏， 对，没有那么沙漏，还好。 那是什么呢？S 型的曲线吗？ 差不多吧，两个 S 嘛，沙漏、两个 S。 好棒，谢谢你的，谢谢你的。 露露呢？ 对，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免了吧。 那你就说我吧，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第一次见面。 姐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啊。就是、 不要把我看成姐，就是一 个。也还可以。 腿长啊， 腿长，而且 很长， 也很瘦。 谢谢。 对。 露露，让他评价一下，他都会说。 我觉得很为难这个今天唯一的男嘉宾哈， 因为是在讲到说，就是你在别人眼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事情、可能跟你自己的想法是有很大的 出入的。我们是要鼓励女孩子、女性有就是更加的肯定自己。对。 其实你不觉得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女孩子对于自己她没有那么的满意？其实。 啊，没有， 我觉得 那个实验还有下半场， 是吗？ 所有的男生打的分都比我们打的分高， 对，真的是这样， 对， 真的是， 就是他周围朋友给他打60分，他给自己打100分， 对，会这样，会这样， 对对，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哎，我觉得现场可以来玩一个游戏，我觉得很好玩。 太残酷了，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小的时候班里面选一些什么班委，或者是什么竞选什么三好学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投票，无记名投票或者是记名投票吧，大家都会羞于给自己投一票。哎， 啊，我不会。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给自己投一票，但这个技能是我长大了入职以后才学会的，就是给自己也要投一票， 就是我自己也做得很好， 肯定自己。对对对对，肯定自己。 我爸从小就告诉我说，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的话，谁会喜欢你呢？ 很棒， 很棒。 对于女孩子来说，这个就是自爱和自护的第一步，你一定要首先爱惜自己，不管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的灵魂各方面，就一定要相信自己，觉得自己是很棒的。 对，我觉得先是 不是说买什么样的泳装能让自己变得更漂亮，而是首先要认可我自己本身就很漂亮了，然后再看适合什么样的。 天哪，我觉得上升到这个高度了以后，今天节目要结束了， 我们还有很多八卦没有讲呢。 对，就是刚才针对了一些就是女孩子可能会特别在意的一些身材的小的特点，然后去告诉大家说选择的时候可以从款式上面怎么去入手。但是其实因为已经过了大暑了嘛，可能反正在我的家乡，我是江苏人，我妈妈从小跟我讲的是过了立秋以后就不能下水了，因为以前童年的记忆就是整个暑假都会天天泡在泳池里，然后过了立秋她就不让我下水后会着凉，虽然天气依然还是很炎热，虽然还会有秋老虎，我不知道北方是怎么讲究的。 北方 有这个说法吗？好像现在很少有这样的说法了，可能还是受限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客观条件吧。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传统的约束可能是和当时的生活 场景 对，跟当时的生活条件啊什么的有关系啊，比如可能原来从游泳池里起来要赶快裹上毛巾就往家跑，现在可能我们有了更衣室，有吹风机，所以其实冬天去游泳池健身也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我想说的是，就是泳衣这个事情，可能如果你真的穿在海边，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还会有一些机会比较难得， 对， 频率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今年在时尚穿搭的领域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body suit。body suit 是什么？ 泳衣外穿。 对。泳衣外穿怎么穿？它真的可以穿出街吗？在穿搭的时候和什么样的单品来搭配，它可以产生出奇效呢？因为你会发现，从一些街拍当中，就类似像卡戴珊家族的他们那些姐妹们，对吧？身材不用说了，那样的穿上这样的衣服以后，瞬间也会有视觉的收敛感。所以这样一款神奇的单品，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使用到的，跟泳衣很接近的这样一款单品，我们怎么样来穿搭，也是我们稍后半个小时会跟各位来分享的。不要走开，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爱青年计划，我们一块儿回来。

最后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一起改变，我是袁一，再次欢迎我们的嘉宾团。 大家好，我是露露。 大家好，我是思妍。 大家好，我是嘉熙。 大家好，我是小南。 你刚刚聊泳衣怎么挑这个事情，就大家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包括有适合自己的，还有适合自己心情的，大家能够挑到又符合自己心情又符合自己身材的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可以亲水的场合，选择一款更适合这个场合的、更适合你运动的、这个行动的，不能叫运动吧，行动的泳衣也是很关键的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各位讲一讲泳衣这种东西，它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单品，可以去穿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嗯，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我们刚刚上半时段留给大家的一个关键词，叫 body suit。 如果光听到这个穿法，连体泳衣这种穿法，你们会有什么质疑吗？就觉得问题在哪？勒这个问题、 啊、 然后还有别的吗？ 上厕所， 对，上厕所 洗手间很不方便， 所以你们都不怕勒对不对？ 我们肯定不选那种傅园慧那种。首先它被称之为 body suit， 这种基本上它是有扣的，所以你可以解扣然后上厕所、嗯、对、嗯、这个问题基本上没什么， 还是要方 便。对，然后呢勒这个问题其实它并不是泳衣的材质、哎、它不一定非得做成防水材质， 那个 泳衣的样 对吗？ 对，它只是那个形状。 可以下水吗？ 看材质吧，因为如果大部分都会用棉嘛，因为毕竟是你夏天穿、啊、哪怕你穿内搭，如果你长期穿这种不透气的材质也会很不舒服。基本上商家在设计这种单品作为时尚单品的时候，他会使用一些弹性比较好的棉质的材质，所以也不太建议大家直接穿那个下水，会很奇怪。 怎么穿？就是穿上这个像泳衣的这件衣服以后， 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了。首先我们从明星的街拍图来看一下 body suit 是怎么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的。我们来把它，哎稍等，你看啊，像这张，这就是卡戴珊他们家族的。嗯，然后呢你就看到他这么穿的时候配了一个带条纹这种复古风的运动裤， 就上半身是泳衣。 对，其实它是一个连体的 body suit。 对 body suit。 然后像市面上有卖很多这种款式的、 啊、这个是不是就又翻译为连体衣？ 对，你可以叫它为连体衣、其实在很早之前，几年前你就会看到有一些裙装套装的搭配里面的上衣、嗯、你仔细看它是带下面 的 一个 带扣子， 带 真 的 过衬衣是这样 的。对、嗯、因为衬衣你会发现如果你要塞到裤子或者下装里面的时候 会露出来， 有很多褶皱、嗯、然后你包括做的不好什么的它都会非常不服帖。 对， 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觉得 有点尴尬。 对，很尴尬、哎、有了这样的一个下装这样的一个连体的设计之后，它就会整个显得很服帖。嗯，那么在穿搭的时候，因为夏天如果你对自己身材足够满意的话，其实你单穿上面单穿这样的一件衣服，下面可以配很多很多种的款式，比如说这种直筒牛仔裤，这个腰带其实也是点睛之笔，这种复古的腰带完全可以把这个上下身的这个融合度会达到最高的一个境界。然后包括你在这是裤子的搭配，包括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偏休闲的这种运动裤配这样的 body suit 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这件 body suit 是有一些设计的，嗯，在旁边有一些镂空， 对， 然后是一个高领，它是那种挖肩的设计、嗯、就是从锁骨这个地方是一个斜角的角度这么下来的，特别适合锁骨漂亮和肩漂亮的姑娘。嗯，但是胳膊最好不要有多余的赘肉。对，这个对穿着要求还是很高的。包括其实 body suit 在配半身裙的时候就可以完全避免那种不服帖的尴尬。嗯哼，以及你在秋冬换季的时候，天气如果再凉一些，你把它作为一个内搭穿也没有问题，它可以配任何的外搭、嗯、 有点像吊带这个样子。 对，嗯， 我之前有看那个韩国歌手金泫雅小野马、嗯、然后他在打歌的时候有穿过一件类似的，底下穿了一条那种很宽松的街头的那种牛仔裤、嗯、特别帅。 他是不是还非常心机的把自己胯部的那个镂空的地方 会 露 出 来了？就是穿 body suit 特别心机的一点是，如果你身材足够好的话，你可以，对，就在这边，我要把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要露的不好，就不经意一些啊， 就好像是不 这个，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一个超模。他你看他穿的这个裤子的时候，他就把胯部。 就是类似泳衣的那个部分、嗯、开叉的那个部分 露出来了， 露出一点人鱼线。 对，哎，对，人鱼线。虽然女生不讲人鱼线吧， 对， 但是就是那一块，如果你没有赘肉很服帖、很平坦的话，你就可以在搭配裤装的时候露出来。 对， 甚至你还可以选择一些 body suit 的设计是接近泳衣，但是它把露背的部分做得特别特别大，面积很大，然后以及岔开的格外的高，就是让你很轻易的就可以在穿一些中腰裤的时候就可以露出胯骨的这两块。 嗯，看到这样的搭配你会 作何感想，佳琪？我们想听听男生的想法，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本人没有试过这样的穿法，但我很想尝试。我唯一一次是就是前段时间去南戴河的时候，是因为身边没几个人穿正经的泳衣，大家都只穿了就是宽松的袍子、就去海边散步去了、然后因为我带了泳衣，不穿有点可惜、但是如果真的全穿就完全穿泳衣的话，我觉得就不 有点 不太好意思。对，于是我就在泳衣外面套了一个牛仔短裤、发现效果出奇的好，就 是 又安全。 连体泳衣是吧？ 对，是连体泳衣、但是我是那种蕾丝半透明的，蕾丝半透明的，就是看上去是一个比基尼，但其实脖子这边其实都有蕾丝 啊、 那样穿就是效果很好，很方便。 下次我也试试， 可以试一下 连体泳衣加牛仔裤。 对，加牛仔裤、这样也可以遮住你不太满意的什么臀部啊，或者是大腿根的。 而且走到海边以后可以像男生一样把裤子脱了跳绳。 他内心就是一个男生， 很爽。 这个过程当中，佳琪一直在奋力的思考怎么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在男生看来，这样的穿法， 对、 你到底是怎么评价？ 其实我刚才在想那个画面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对身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如果身材不好的话，穿着这样出去可能会显得怪怪的。 但你不觉得它就是一个吊带衫吗？但是你如果不跟你说，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连体的衣服。女生如果你如果能够接受女生穿吊带或者小背心的话，为什么不能接受穿这个呢？ 就可能还是感觉因为它是类似于泳衣的设计嘛、所以说在搭上日常我们穿的裤子的话、可能会看起来稍微有点怪。不过其实刚才 你能保证你能看得出来刚才给你展示这些图片里面他们穿了 body suit 就哪些是吊带哪些是这个 能分得清楚， 还是 能看得出来， 对 不 对？ 因为连体的问题就在于就是我要突然站起来了，就是你在穿搭那种裤子的时候， 我激动到耳机都掉下来。 就是你在穿那个搭裤子的时候，它不像这种衣服，它是会有这种空腾空的地方的、 对， 它一定是整个都绷得非常非常紧。然后你的裤子其实像一般的牛仔裤或者休闲裤，你的腰会多少有一些富余，你就看到这个腰线的这一边是有一些 空余的， 对，空余的亮在的，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挺明显的。那佳琪，你会觉得说这样穿的女生是好看的吗？ 我觉得如果一个身材特别好女生这么穿，我会觉得其实 什么叫身材特别好， 就腰细点， 对，腰细点，然后像刚才说的没有赘肉，然后露出一点点，我觉得其实能达到一个更画龙点睛的效果 啊。但我这个时候突然又想起了我今天在办公室经历的一个画面，哎，跟你说不好，我今天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个画面。我想问一问，就是在座各位的看法，就是在健身房，我们经常会看到说穿一个运动的抹胸， 对， 短装的，然后穿一个运动裤，或者是下面搭一个什么别的裤子，然后会外面套一个背心，宽松的。但是因为一般运动或者说凉快一点，它会把这边全部都是开口的， 拉开。 对，其实外面那件衣服就是前半面和后半面，就是 A B 面，没有两侧， 稍微遮一下而已。 对。那穿到日常生活当中，或者你身边有人这样穿，你会觉得奇怪吗？ 穿来上班是吧？ 对。就是穿出了健身房，你会觉得奇怪吗？ 我不会觉得奇怪啊，因为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很健康的一种 宽容度很高 类型，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想体现出自己身上的那种 健 康美。 康 对，而且说实话，这样也不会特别暴露吧，只是会 没有很暴露。我今天的点，我一会儿告诉你们我要点在哪里，就先听你们的想法。就如果日常生活中看到有人这么穿的话， 我其实还蛮想尝试的。就平常也会偶尔穿一个就夏装消失的那种大 T 恤、 对对对，这种其实是很可爱的。 或者是把那个很紧的裤子底下穿是一条形体裤，然后上面穿一个很宽松的衣服，出去效果其实也不错。 对，这些穿搭方式都是我们的节目里面会推荐给女孩子们的，就是你可以去挡住有中段的这个肉肉、然后穿很短的裤子，露出一个小边儿，告诉大家我穿啦。对，小楠，那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还好吧，就虽然可能我自己就是 比如说看到平时有人这样穿，然后是有一点理解不了这个时尚，有时候 惊讶， 对，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对， 露露，我觉得为什么有的公司对着装是有要求的，那上班的环境还是需要营造一种比较认真或者比较严肃的氛围，那如果是你在这样的地方上班，那应该是要服从这种上班的规定吧。或者哪怕说你今天你们的公司没有要求，但你要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或者说你要去跟一个长辈的这种工作中的人谈话，那也不适宜穿得太过随意和暴露。但如果说我们只是平时社交，就不是说不能穿到社会当中去哈，比如我们就去唱卡拉 OK 啊，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出去玩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办公室里就是很宽松，就是变装日，那我觉得就穿成这样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哼， 佳熙， 我觉得其实我和露露姐刚才想的差不多，我和露露姐其实刚才想的差不多吧， 就是 要看氛围， 看场合， 对对对。 我的点在于哪儿？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时尚包容度很高的人，毕竟我做这个节目嘛，对不对？就是这些什么 YSU 的时候，我觉得哪怕你穿到办公室，就是看你的职业， 对， 只要你的职业不是说什么必须要正装的，那你其实只要你老板没有意见，我绝对不会有什么意见。只是因为我想提醒女生的是，就是你在尝试这样一种穿着的时候，你要注意，如果你的办公环境是你一直长期坐着的，一定要记得侧面照一下这边的肉肉 啊！ 你无法想象，你无法想象那个场景，就是那个，其实他本身不胖，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保证，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训练的话，你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身材每一寸皮肤是很紧致的。那再加上中段多少会有一些多余的赘肉，当你坐在那儿，然后你有没有挺直腰板是这么窝着的时候。场景非常壮观，提示大家，就是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就不是什么阳光健康美了，而是就是失礼了。其实就不太雅观了。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就是健康美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正常的就是大汗淋漓啊，或者是裸露一些就是皮肤什么的会觉得很漂亮，但是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就任何一个人看到都会被吃已经。但 是我觉得还是场合问题吧，比如说他刚刚从健身房里面出来，坐在旁边休息，那可能身上也这样。 在健身房其实完全 OK， 没有问题。 对，健身房里其实有很多像中年的阿姨们，她们其实身材没有那么好，但她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穿这种抹胸，哪怕连外搭都没有穿，其实都是完全 OK 的。 对，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要规避一下的，就是你把一些不太美观的部分给暴露出来， 就不要过多的来。对。 我们来讲这个 body suit， 然后也听到了男生代表对于这样的一件时尚单品的一个肯定程度，但是确实这样的一个单品，它在挑选的时候，你一定要上身去试，就不要因为说这一款单品它很火，我就随波逐流的立刻就下单了。但是到了你手里，是不是适合你的穿，就是身材和穿法？ 你用了下单这个词，就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网上去买。 对， 商场里面还没怎么看到。 对，商场里面会比较少一些。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亲自上身试一下，然后再去做决断，说我到底要不要买，一定要理性。 退费险 一会儿选7天无理由退换。 对， 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良性的提示哈。那么时间到了，我们晚上的6:44，希望今天我们这样一期选泳衣的节目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帮助。然后如果在今年的这个夏天你们还有机会可以去海边玩耍的话，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装束上面稍稍的注意一下，然后利用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一些小妙招，小的一些诀窍，然后帮助到你更好的去展示自己的阳光和活力。几位还有什么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最后的总结性的话术吗？ 我之前也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国外的事件，就是这是一家卖泳衣的公司做的一个海报，用一个身材非常完美的模特穿着他们家的泳衣，然后这个巨幅海报出现在了当地的地铁啊、商场啊什么，大概它的口号是就到夏天了，你准备好去海边了吗？对，然后他的意思其实是你要买泳衣去海边，可是这个海报却引起了当地女性的抵抗抗议，就是说甚至有很多人拍了自己胖胖的样子传到网上，说我要去海边，我带上我的身体。就是我们不用说，因为只有完美的身体才能塞进海报上的那件。 我干到的这个点。 对，就是我们虽然今天研讨了要怎么样来买泳衣，怎么样来展示自己扬长避短的一些方面，但是我想 大家要投入到这个健康的运动当中，大家要投入到这个阳光碧海当中。所以其实你只要有一颗特别热情想去参加想去感受生活的美好的心，我觉得穿成什么样都可以。 对，就是说的朴素一点，就是开心就好，开心最重要。 对 三位呢？ 我跟陆雨杰想听的，我觉得还挺很投缘的嘛，对呀、啊，因为刚才大家都说了，对吧？我身体哪有缺点，哪有缺点？其实我觉得还是开心最重要，而且让大家去欣赏欣赏也挺好的。 哎，我最后突然想问佳琪一个问题，就是男孩子在去海边之前，知道要去海边度假之前，会给自己挑泳衣吗？会挑吗？还是随手买一件？ 随手买一件就差不多 了。随手买，那也有很多款式啊。现在有很多款式，什么 就是平时锻炼那件喽，对不对？ 一般来说，平脚的可能会比较多。 沙滩裤，它那种快速速干的沙滩裤， 对对对， 特别方便。 对，那个很好。 所以男生就是随手买一件，有的 其实有区别，就有两类，一种是他会很用心的准备自己的泳装，当然这个泳装更多的是自己的身材，但是也有一部分就 OK whatever。我就这样了，自信的去。 男生也有连体泳衣的嘛？ 男生也 有， 你们会选连体泳衣吗？ 我见到过，真的 就会有，肯定是有，但你们都没穿过，肯定 是。对对对，一般来说就是像我个人的话，我比较喜欢舒服一点的，对，越宽松是越好的。 那沙滩裤太适合你了。 对，我一般都是沙滩 的。小南和思妍还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最后的话吗？ 嗯，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美美的夏天，带上我们漂亮的泳衣。 嗯，对，然后就是我昨天在看有一个也是一个微博吧，然后他说是一个纽约的设计师，完了之后他也是设计了很多的泳衣，然后包括他最后也是在今年就是那个 body suit 然后很流行嘛，然后他也说就是他希望泳衣不只是就是我们在度假呀或者在游泳时候穿，就是在平时发挥它更大的功能 啊。那这就是 body suit 的设计师的内心的想法了。 对 对 对， 我还有一个提示，就是现在出海去浮潜的游客很多，大家有时候会尝试这种运动。那这个时候不管是连体泳衣还是比基尼都不是首选，大家还是可以如果想好了要去浮潜的话买长袖长裤的泳衣 啊。 对对，有两种，一种是全体连身的，就从裤子开始穿，然后穿到身上以后再把拉链拉起来， 把四肢都遮上的。 对对对，这种很难穿脱。 对， 但就要看拉链的那个好，就是方便 程度。 可以买分体的，就是衣服和裤子。 对，一件长袖的衣服和一件长裤。 对，就是很多人不会买这种泳衣，觉得啊，我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去海边？但是如果要浮潜的话，第一，你不会被珊瑚或者一些鱼类伤害， 包括水母蜇人其实很危险。 第二是防晒， 对， 因为很多人浮潜回来背后这一片全部 晒 伤。对，所以大家要出去旅行运动的话，还是要做好运动防护。这个泳衣它最初是为了运动而存在的。 嗯， 对， 谢谢陆总给我们的提示，也谢谢三位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稍后是活力。牛杰克，拜拜， 拜。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 Hey baby， 这都怪我，真的舍不得你难过。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像我这种 对你表白吧。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被你去改，从感觉变成行动派，原来我在无心的伤害。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 不要想你只是习惯，不满足每天的晚安，我要你留恋我在你身旁，爱我像我爱你一样。你知道我对你 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空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俺老孙一转身山河裂开，是我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心心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重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过心里听锣鼓，今天今夜金甲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你们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